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上一集咧，我哋就介绍紧台湾诗人管管嘅诗作。 系啦，佢自称自己嘅诗系闲诗啦。除咗系管管闲事嘅谐音之外咧，咁其实咧都几可以说明到佢诗嘅特质噶，真系好闲。你会睇到呢好轻松好快乐啊，但你又可以咀嚼出一啲呢所谓闲时有清味啊，即係有啲味道呢係好柔软，好要好清心先可以去感受得到嘅。 是有一种好管管嘅一个特有嘅一个诗风咁样。 是啊，其实咁呢一集呢揀佢嘅诗呢，好多诗都同秋天有关嘅。好几首诗都同秋天有关嘅。咁其实佢以秋为名呢，都写过好多咩早秋啊、晚秋啊、老秋啊。咁我哋呢集呢就先讲一首叫老秋系点样嘅诗。 老秋管管。带了一季的荷叶帽子破了，带荷叶帽子的青蛙走了，站在荷叶帽原上的蜻蜓飞了，水塘里的莲蓬烟斗也不冒烟了，老的弯了腰的秋月老头儿除了抽着空空的莲蓬烟斗，想想心事也不能做什么事了，远山之相系已飞落诗人之笨法矣，赶快去找收在箱子里母亲给缝的棉袍吧，虽然已经旧了，虽然已经破了，虽然已经穿了好多年了，穿棉袍的儿子也老了，可是贴在棉袍上亲娘的相片却是很年轻很年轻，很漂亮很漂亮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哦妈妈好想抱抱你啊，抽着烟斗等着，等着看老月亮雕塑在冰里的雕塑，却突然的被横空雕过来几粒眼星打得有点而头痛，不过他还是把这几粒栗子吸吃了。 老秋就是管管的作品，这个老秋是讲秋天的秋，就不是这个生秋老秋的秋。 是的，我想他这个老秋的灵感呢是来自呢老气横秋这四个字。其实老气横秋呢我们带有少少贬义的，就是讲一个人太就是倚老卖老啦，有些那种。但是如果你就从字义去看呢，就跟这首诗都几配，就是一种苍凉，但是呢又好有就是一个人老了但是还很有气势那种味道。咁但係去到呢度呢，佢真係老咗之后呢佢会点样呢，佢前面呢佢讲緊自己呢啲荷叶嘅周身嘅荷叶。佢好似一个秋天嘅人係披住荷叶，但係全部都已经残破咗飞走咗啦，已经冇咗，咁呢佢嘅意象呢继续变啦，咁既然荷叶同荷花都冇咗，就剩返嗰个莲蓬啦。个莲蓬耷低落嚟呢，佢就諗到呢係秋天喺抽緊嘅煙斗。蓮蓬都幾似煙斗。但係正正因為咁樣呢，佢就去諗返起佢嘅童年佢遺憾嘅事情。一個人老咗呢，一個秋天就會去想返自己嘅春天。就諗返佢嘅媽媽啦，我哋記得上一集呢都講過佢點樣即係永別咗佢嘅母親，即係一輩子都見唔到啦。咁佢呢度好直抒胸臆呢，就話既然秋天嚟啦，咁就嚟冬天啦嘛，冬天佢就要搵返佢媽媽針俾佢嘅棉袍。咁原来呢佢上面有一个细节，佢话呢佢将佢媽媽张相呢黐喺个棉袍上面。 即係棉衲啦， 係啦，棉衲嗰件褛啦，係啦。咁其实如果真係存在咁样一个细节嘅呢，咁呢件褛可能都已经几十年历史啦。咁嗰张相呢都系几十年前嗰个媽媽，所以系好年轻好漂亮嘅。咁其实呢入面有已经暗喻咗一种即系春天点样传流落嚟。虽然秋天冬天都要嚟到，但系因为呢种遗憾呢反而春天都系传流。 咁最后面带出嚟一个隐喻咧，系好有意思嘅。佢话横空丢嚟几粒硬声啊，咁大眼离别。飞走嘅时候会嗌几声咁样，呢个系一个古代嘅秋天异象。但系去到佢呢度咧，佢话咧佢被几粒硬声打到头痛咧，跟住佢一转，佢话其实系几粒栗子嚟嘅，栗子跌落嚟揼到佢嘅头。呢入边咧，其实呢个比喻非常之杜甫啊。我哋话杜甫佢有好现实主义嘅一面，其实呢度就系一个老人家或者一个到咗秋天中老年人嘅一种现实，硬声系唔可以食噶嘛。但系栗子系可以食食嘅，杜甫晚年咧就写个诗咧，讲佢点样带冇嘢食啊，带住佢几个仔咧去执栗子食啊，吓、跟住咧杜甫仲话佢系学啲马骝咁样执佢，啲马骝去边度执佢就去边度执，咁样其实呢入边咧就暗示咗咧，卷卷咧将自己代入咗杜甫，佢都悲秋，但系悲秋得嚟咧，佢又好现实咁样面对秋天。 系，即系估唔到，好似咧以为开头净系讲一个秋天嘅景色，但系入边有咁多层意义咯。 系啊，越嚟越深咯，即系尤其最后系一个转折。其实硬声同之前嗰啲呼应，青蛙啊、蜻蜓啊、荷叶啊嗰啲有呼应嘅，呢啲系中国古代嘅意象。但系变咗栗子之后咧，就系杜甫先有嘅呢种面对现实。 系，同埋开头就讲自己好似年纪大咗，但原来最后又系讲翻即系佢同妈妈嗰个感情。 系啊，咁佢最后所谓食咗，虽然被佢打到头痛，但系都系食咗佢呢种。如果用我哋广东话就系话啃咗佢，就系将呢种悲伤吞落个肚咯。 系哇，老秋啊呢一首诗、嗯， 老人家先写得出嘅， 系即系要经历过啊，有经历嘅人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要听河。 河滚滚，那里曾经是一湖一湖的泥土，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，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。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流放，是一池一池的流放吗？非也，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。 河咁就係管管嘅作品，荷叶个荷 啊，都係继续头先河嘅意象啦，但係呢首就好顽皮啊，典型又係老顽童嘅作品啦。咁佢玩嘅一样嘢呢，呢首诗我哋想象下，如果佢译成英文，译唔译得出嚟？我觉得系译唔到出嚟嘅，因为咧英文嘅量词好简单噶嘛，系啊，冇我哋中文咧就可以玩量词呢样嘢。佢本嚟一湖一湖的泥土，一地一地的荷花，你都可以理解嘅。但系跟住咧，用一间嚟讲沼泽，咁沼泽我哋对于我哋嚟讲系一滩一滩啊，或者系一池一池嘅啫嘛。去到一池一池嘅时候，佢系用嚟形容流放。 系啊， 其实呢度你可以想象嘅。咁如果沼泽系一间一间嘅，咁佢系俾咩人住嘅？咁佢系被荷花住噶嘛？佢先系会成为一间一间嘛。咁流放咧，其实一池一池嘅。如果我哋仲记得头先嗰首诗嘅咧，嗰啲莲蓬啊，似唔似一间间屋啊？ 系 吓，咁佢系塞满晒成个河池嘅、哦，咁佢每个莲蓬入边又住住啲莲子，即系好似系一个一系即系一个个家庭咁样嘅。所以最后佢话哦，原来系一屋一屋嘅荷花，最后呢啲咧都会长成荷花嘅，咁啊咪铺天盖地都系荷花咯。咁一屋一屋咧就暗示住佢系一个个家庭嚟噶嘛。 系、 啊，所以呢首诗好有趣嘅。你如果你剔除咗嗰啲量词咧，就一啲意思都冇噶啦，系咪、啊？好似喺度讲紧即系比比皆是，大家都会见到嘅景象。 我都即刻谂紧，如果用英文译 系啊，点译咧？ 有啲都仲译到啦。 除非你强调出嚟咯，你故意强调出嚟嗰啲屋啊、词啊咁。但系如果你真系用翻啊、and 啊，咁系冇意义噶嘛。 咁、仲要你代入翻系荷花呢个身份吓、所住嘅地方。 系啊，我可以想象啊，卷卷一边写一边好鬼马咁笑，即系你睇你哋识唔识咁样玩啊？咁样 好，跟住落嚟要听野马。 野马，管管，开张天岸马，其日人中龙。陈抟。他是一匹野马吗？一匹马冲破那人的肋骨山栏脱缰而出，一匹白的开着一身黑牡丹花的马，在雪里狂奔着。他昂首摔掉骑在他身上的月亮，狂奔着。不要鞍，不要缰，不要索，在雪里狂奔着。 他挥开四蹄，雷击大地。吾在击大地之鼓，吾不是达达的马蹄。咚咚咚咚，大地之鼓咚咚。他雷过一座山又一座山，他雷过一条河又一条河，他雷过春秋，他雷过岁月。吾要踏醒，踏醒这乾坤一梦。他狂奔着，他狂奔着，他要奔出这天疆地索，去找那雪中第一颗蒲公英。那个人冲破他肋骨的阑珊，脱缰而去。你是一匹野马吗？不，吾是一匹踏雪寻梅的驴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野马管管的作品， 野马呢首先呢好像一个人的自画像，当然是他的自画像啦。他其实这首诗呢写紧的呢是一个人的所谓的本我和超我。 嗯， 啊，就是要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讲，超我是什么呢？超我是你期待成为的那种人，或者是呢你希望人哋睇到你是这样的。 嗯， 啊，那这入面呢，这个野马呢其实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管管啦，哇，风流倜傥啦，又演戏啦，又大情大性啦，啊，他几高大威猛的，又懂功夫那种。啊，所以呢他入面有一些句子是很有力的，他说一匹马是冲破他的肋骨造成的山栏脱缰而出，即系话佢自己呢个肉体就好似一个禁锢咗佢内心嘅野马咁样样，但系呢匹马咧都系要冲出嚟，跟住个意象系好靓嘅，好有侠气嘅， 嗯， 啊白嘅，但系又开住一身黑牡丹花嘅马，有啲马系咁样噶嘛，嗰啲花色系黑白花嘅，啊咁仲要喺雪入边狂奔，唔系喺一般嘅原野啊或者草地啊，喺大雪入边。仲要月亮骑住佢，佢仲要揈开个月亮。本来话呢个月照一匹奔马咁样系一个好美丽嘅景象啦，但系佢一匹野马， 所以就奔跑。 佢连呢个月光都唔要，仲入边有少少讽刺嘅。佢话吾不是达达的马蹄，其实呢度咧指向一句现代诗嘅名句吓，就系郑愁予先生嘅吓，我达达的马蹄是错误啊，呢句系名句嚟噶嘛。咁阿卷卷话，哎，我同你郑愁予唔似啊，你咁优雅，我系野马，我唔系达达马蹄，我系敲鼓嘅，我跑起上嚟。但系最后佢讲得咁威猛咧，咁冲破一切咧，但系最后当有人问佢话，你是不是一匹野马？那阵时佢已经变翻人了，佢话哪个人啊？一开始佢话是一匹马冲过哪个人，依家哪个人呢？是佢自己。佢话你是不是一匹野马？跟住佢话唔系，我是踏雪寻梅嘅驴嘅， 系驴啫，唔系马。 系啦，咁呢个咧，我觉得系佢本我。驴咧系相对咧系比较老实噶嘛，吓，嗯，相对咧比较质朴、比较朴素嘅，相对一匹马嚟讲。但系佢呢度系一匹咧好悠闲嘅驴，吓， 嗯， 踏雪寻梅，佢唔在乎要唔要喺啲雪度跑到几远啦，佢反而喺啲雪入边咧慢慢咁样行，先可以揾到雪入边最美丽嘅梅花。 系哇，咁呢个会唔会系大家睇阿管管同佢自己睇自己，好似相距好远 咯？咁啊，本我、自我、超我，咁自我系咩咧？呢度又冇写，我哋可以谂下佢真正嘅管管嘅自我系咪介乎于马同驴之间嘅嘢？ 好，野马。咁跟住我哋要听《瘦了的秋月》。 瘦了的秋月，管管。胶州管生，夜读于龙门山波野寺。忽地一阵寒风将灯吹熄，正欲觅火种点灯，却见那秋空朗月翩然自窗外飞至岸头上空不去。管生就阅读至深夜，方伏案睡去。秋月也悄自窗口飞入。自此，管生每夜苦读，秋月也必翩然穿过窗子，高悬案头伴读。秋为在即，尚有多卷书册美景。管生忐忑如热窝蝼蚁。这夜，秋月突落到书案，将他未读书卷上之文字，一一扫到一只玉盘，放上一点嫦娥的唾液，加上一点吴刚的桂花，合上一盒，是管生饮下。相公，放心，秋为去吧， 所有的文章书卷都学在你的肚子里去了，必定高中。得中之后，可不要忘了奴家为与伴读瘦了下来的一弯秋月小腰身了。秋月肥了又瘦，瘦了又肥，那是秋月自己的事，怪不得得中后日夜笙歌的多情相公，真的怪不得他呢。 瘦了的秋月，管管的作品。 这首呢，就我们可以想象是演唐朝以丽男入面的管管出现在这首诗入面。其实这首是一首聊斋一样的诗。他一开始那句话都好像聊斋开头啦。他是胶州人嘛，他祖籍是山东胶州的。胶州卷生，夜读于龙门山的潘若子。潘若子经常出现在鬼片入面的嘛。其实具体是哪间潘若子呢，他没什么所谓的。咁他入面呢，讲讲下呢，出嚟嗰个鬼呢，嗰、那个或者嗰个女神呢，同聊斋又好唔一样喎，佢唔系一种狐狸啊或者嗰啲女鬼嗰啲，直头系个月亮变成咁样咯。 秋月 吓，系、秋月啊，变成咗一个女士啊吓，嚟俾呢个卷生咧，即系陪佢苦读啊。 哇 吓、啊！但系最后好搞笑，佢话啊，即系佢透用咗好多啲戏曲透露啦，话诶将来上宫你考中状元之后咧，唔好唔记得我啊咁。跟住咧，咁个卷卷又好衰，佢话诶，你既然系月亮。你又肥又瘦是越形越缺是很正常的事呢、你不要怪我啦、是啊不是我搞得你瘦晒的，将来你肥了也都不关我事。那我高中了呢，我都可能会不理你的这样。啊、这种呢都几无赖的态度啊，这种对自然的其实是任其自然咯。 是，其实是幽默咯，其实好管管啊。 我觉得佢又有啲讽刺呢，即係古代啲戏曲呢成日将寄托太多啲道德说教喺啲大自然上面。其实大自然佢自己喺度越形越缺，又关咩嘢上宫啊，关咩嘢高中状元呢啲事呢。 咁有啲讽刺即係以前啲诗人呢。 有啲讽刺嗰种自作多情咯。 係啦，哎呀个月亮瘦咗啦。 係咪因为我啊。 瘦了的秋月啊，自作多情啊。咁我哋下一首啊，就係、是、听呢个李白是青蛙。 李白是青蛙，管管。日头偷偷躲进一只荷叶的发下，青蛙问他：你怎么会躲避到这荷叶发下来？你老太不是住在天上吗？是老天嫌我太热情，所以才来荷叶下凉快一下。日头兄，你这份热情，我们青蛙也受不了啊。是这样啊，你们不是晚上还高兴地唱歌？那是因为你太热情，我们只好晚上出来。你以为我们青蛙不喜欢白天？我以为你们喜欢黑。胡说，只有鬼才喜欢黑，有些人也喜欢黑，比如一个姓管的。哈，那个姓管的也喜欢黑？不止，他也喜欢黑和青蛙的鼓吹。他也喜欢昙花，昙花喜欢黑，夜喜欢黑，黑喜欢暗，暗喜欢夜，夜喜欢诗人李白，李白所以是青蛙。 李白是青蛙。 哎，讲即系讲卷卷嘅诗，真系好开心啊！即系佢又有时讽刺下人哋咧，开个玩笑啦，有时候針對自己啦，咁其實都有人話管管好似李白嘅，咁於是佢又寫翻首李白，其實不過係只不過係青蛙啫。咁入邊咧都有自己嘅出現喎，佢話有啲人中意黑，一個姓管嘅人好中意黑。咁其實成首詩咧嗰個係一氣呵成嘅，係一種咧。有啲似呢，我就觉得有啲似你同一个小朋友喺度讲嘢嘅时候，就嗰种逻辑啊，係一路咁推演落嚟，其实推下推下已经冇咗逻辑啦。佢一开始佢话连太阳啊都驚咗熱啊。 嗯， 呢样嘢系本身就系好离谱噶嘛，热系、 啊、 太阳发出嚟噶嘛，啊、但系佢话热到连热头咧都要匿埋喺呢个荷叶下边，因为佢怕热。 系 啊 最后咧咁嘅青蛙咧，佢不断咁唱歌嘛，正正因为佢呢种不断咁唱歌咧，就令到最后咧推演出嚟咧，佢系李白啊、 嗯， 因为李白系一个歌唱型嘅诗人。记得我哋日上两集咧讲牛灯，牛灯就讲一句话，佢话啊。音乐同诗最大嘅唔同咧，就系音乐系就会歌颂嘅，吓、 嗯 啊、就唔会反思嘅。 咁、 啊、其实我哋中意睇李白嘅诗，好多时都系李白嘅诗咧，佢系一种啊好昂扬啊，或者系好情性喺度一泻千里嗰种。咁佢同杜甫又好唔相，好唔似嘅。杜甫又成日就会反身翻嚟咧，去咀嚼，去回味一啲嘢。但系李白同卷卷咧，就系嗰种哇，好似青蛙咁歌唱咗就 OK 啦咁样。咁而且入边咧，呢首诗入边不断出现嘅一个词咧，就系欢喜、喜欢吓。啊佢所有嘅嘢都系因为佢歌唱，佢写诗系因为佢快乐，因为佢中意一啲嘢，佢想去唱一啲嘢吓。佢、唔单止中意日头嘅热情，佢仲中意夜晚嘅黑。 嗯，吓、 咁其实咁样一个诗人好快乐嘅，就好似我哋所习惯面对嗰个李白咁样。 系吓、 李白，我哋记得佢嘅诗好多都系快乐嘅诗啦。当然啦，佢晚年都好不幸好多嘢，但系嗰啲诗反而我哋会刻意去回避咗，就觉得哦，一个诗人。如果佢歌唱美好嘅嘢，已经好足够。 系哇，李白是青蛙。咁其实管管而家有冇新作咧？ 有，佢写好多噶。佢同埋咧，写完之后咧，佢一般都会读啦，朗诵吓。佢、出席好多朗诵会嘅时候，而且每次读咧，佢都系点咧？好似即系呕心沥血咁样啊！哇，又唱又嗌，用啲山东话，有时又老泪纵横啊！ 系 啊，真系好投入嘅一个人。我觉得咁样嘅人咧，真系活一辈子都几值得嘅。 大情大性 系啊，大情大性。我成日见到啊，比如话蔡元培，我又会谂起管管，即系都系大情大性嘅人啦。但系咧喺台湾，好似一个咁样嘅诗人可以活得更加放纵啲。喺香港咧、就好似好多嘢都喺度，即系系啦，规管住你咯，就觉得你系个怪人咁样。 系，大家嘅眼光唔同啦。 系 好，我哋一连两集咧就介绍咗阿管管嘅作品啦。下一集咧有冇得介绍下咧、 下一集咧，我哋会介绍一个完全唔一样嘅诗人吓，但系咧都继续呢个轻松啲嘅夏日。 好啊，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，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